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74集，聂明觉劈手一掌，打得孟瑶往后一个趔趄，吐出一口鲜血。见状，玉座上的人身形微微一前，似要动作。孟瑶立即爬起，冲过去一脚便踹在聂明觉胸口。聂明觉击出刚才那一掌已大失耗力，被孟瑶踹得重重摔倒在地，胸腔一股憋了许久的热血也终于压抑不住了。而魏无羡已是瞠目结舌。传言的版本那么多，魏无羡万万没想到其中竟然还有脸方尊踹了赤峰尊一脚这个精彩的细节。孟瑶牢牢踩住聂明觉胸口喝道，文宗主面前你也敢撒野？说着一剑刺下，聂明觉拍出一掌，孟瑶手中的长剑被他拍得断为数节，孟瑶也被这一掌震倒。聂明觉第二掌正准备盖到他天灵上，身体却突然被一阵异常的吸力拖向另一个地方，那方向正是温若寒的玉座。聂明觉整个人急速在玉石铺的地上拖出了一条长达三丈的血痕，还在继续拖动。聂明觉伸手抓住一名跪地的温家门生，朝玉座方向掷出，砰的一声，空中爆开红色血浆，仿佛炸烂了一个西瓜，瓜瓤溅了满地。温若寒竟直接劈空一掌，把这名门生劈了个脑壳粉碎，但这也为聂明觉争取了时间。愤怒使他陡然之间力大无穷，一跃而起，挥手扣了个诀，霸下朝他飞来。孟瑶道，宗主当心。一个声音狂笑道，哈哈哈哈哈哈，无妨。这是个青年的声音。魏无羡并不惊讶，温若寒修为极高，肉体自然也完美保持在巅峰状态。聂明觉的手刚握住了霸下的刀柄，一击挥出，前来围堵他的数十名温家修士尽数被拦腰斩为两截。漆黑的玉石地面上横七竖八倒了一地残缺的尸身。忽然魏无羡背脊一阵战栗，身后忽然间已多了一道人影。聂明觉猛一记横劈，灵力将一长条地面击得粉碎，然而击了个空，胸口却如遭重击，重重撞在殿内金柱上，呛出一口热血，又有鲜血从额上流下，视线越发模糊。觉察有人靠近，挥手又是一刀，这次则被人一拳击在心口，整个人都往玉石地面里陷了几分。魏无羡和聂明觉无感相通，一边被打得头破血流，一边心内暗惊，温若寒的实力果真是压倒性的可怕。魏无羡未与聂明觉正面交手，不知他二人输赢如何，但据他所观察，聂明觉的修为在他所见的人里可以排进前三。然而即便是这样，在温若寒面前依旧毫无还手之力，而且就算是此刻换了他本人，他也不敢说自己在温若寒手下挨的打就能比聂明觉少些。温若寒一脚踩在聂明觉胸口，魏无羡眼前阵阵发黑，血腥味直往喉咙上冲。孟瑶的声音渐渐走近，属下无能，还要劳宗主大驾。温若寒笑道，哼哼，废物。孟瑶也笑了。温若寒道，温旭就是他杀的？不错，就是他。宗主，您是现在就手刃仇人，还是拖去地火殿？我个人建议拖去地火殿更好。地火殿便是温若寒的游乐场， 是他收集了上千套刑具专门用来折磨人的地方。这意思就是，孟瑶不肯给聂明觉一个痛快的死，要把他拖去温若寒的刑场，用他做出来的刑具慢慢炮制到死。聂明觉听这两人谈笑风生，讨论该如何处置他，内心怒火滔天，胸口血气翻涌。温若寒道，半死的人有什么好拖的？孟瑶道，话可不能这么说，以聂宗主这般强健体魄，休养个两三天，没准又威风凛凛了呢。嗯，你看着办。是。然而在孟瑶说出这个事的同时，一道极细极细的寒光横掠而出。温若寒忽然没了声息。有温热的血液飙溅到聂明觉脸上，他似乎觉察到了什么，勉力想抬头看个究竟，然而终究是重伤不知，头部沉沉落下，合上了眼睛。不知过了多久，魏无羡才感觉眼前现出一丝光明。聂明觉渐渐睁开眼睛，他一醒来就发现自己正被孟瑶扛着一条手臂，半拖半背着勉强前行。孟瑶道，聂宗主。聂明觉问道，温若寒已死。孟瑶似乎脚底滑了一下，颤声道，应该是已死。他手里还拿着一样东西。聂明觉沉声道，把刀给我。魏无羡看不到孟瑶脸上的表情，只能从他声音里听出苦笑。聂宗主，在这个时候您就别再想着用刀砍我了吧。聂明觉沉默片刻，蓄足了气力劈手夺出。孟瑶虽是机敏非常，然而一力降十会，没能守住，连忙跃开。聂宗主，你身上还有伤。长刀在手，聂明觉冷声道，你杀了他们。那几名和聂明觉一起被俘的修士。孟瑶道，聂宗主，您该知道的，方才那种形势我没办法。聂明觉最恨这种推诿之词，心头火起，一刀斩去，怒道，什么叫没办法？做不做都在于你，杀不杀也在于你。孟瑶闪身辩解道，真的在于我吗？聂宗主，你我若是异地而处。聂明觉早料到他想说什么，打断道，不会。孟瑶似乎也是精疲力竭，连连躲身应付不及，脚底险些一绊，露出几分狼狈颜色，喘了几口气，忽然像是爆发了一般大声道，赤峰尊，你究竟明不明白，我不杀他们，横尸当场的就是你。这句话其实便等于，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不能杀我，否则你就是不讲道义。然而金光瑶不愧为金光瑶，同样的意思换一种说法，就有一种含蓄的委屈和矜持的悲戚。果然聂明觉动作一致，额头青筋暴起，僵立一阵，他握紧了刀柄喝道，那好，砍死了你，我再自裁。孟瑶喊完刚才那声便立马缩了，见霸下迎面砍来，吓得魂飞魄散，拔腿就跑。两个人一个砍一个逃，俱是浑身血污，跌跌撞撞。魏无羡处在这副滑稽形状之中，一边手上砍着未来的仙都，一边心里笑得半死，心想，若非聂明觉现在重伤灵力不支，只怕孟瑶早就被砍死了。一片风风火火间，忽然一个愕然的声音道，明觉兄。一袭清俊白衣自林中闪出，孟瑶一见来人如见天神，连滚带爬逃到他身后，泽无君，泽无君。聂明觉正怒在心头，连蓝曦臣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也顾不上问了，喝道，曦臣让开，霸下来势汹汹，朔月不得已出鞘。蓝曦臣半扶半拦挡下了聂明觉，明觉兄息怒， 何苦如此？你怎么不问问他干了什么？蓝曦臣回头看向孟瑶，孟瑶一脸惶恐，聂如这似乎不敢说话。聂明觉道，当初从狼牙逃跑，我说为什么刨地三尺也找不着，原来是做了温狗爪牙，在不夜天城助纣为虐。蓝曦臣道，明觉兄。他鲜少打断旁人言语。聂明觉微微一怔，蓝曦臣又道，你可知此前几次给你岐山温室布阵图的人是谁？ 你？ 我不过传送罢了，你可知一直以来情报的源头是谁？此情此景，蓝曦臣话中之意再明显不过了。聂明觉望向他身后低头的孟瑶，眉心抽动不止，显然难以置信。蓝曦臣道，不必怀疑，今日我也是接到他消息才会在此接应，否则我为何恰好会出现在此？聂明觉说不出话来。蓝曦臣又道，狼牙那件事过后，阿瑶心中悔恨，又不敢叫你遇上，只得想办法混进了岐山温室，接近温若寒，之后暗中送信给我。起先我也不知送信人身份，机缘巧合之下才瞧出端倪，认出了他来。蓝曦臣转向孟瑶低声道，这些你没和明觉兄说吗？ 我…… 孟瑶捂住手臂的伤口苦笑道， 泽无君，你也看到了，就算方才我说了，聂宗主也不会相信的。 聂明觉闭口不语，霸下和朔月依然僵持不下。孟瑶看一眼刀剑相交的锋芒，目光中饱含心惊胆战，半晌却仍是站了出来，对着聂明觉跪了下来。蓝曦臣道，孟瑶。孟瑶低声道， 聂宗主，方才在炎阳殿内，虽是为骗取温若寒信任，不让他发觉端倪，但我出手伤你，出言不逊，明知聂老宗主是你心头伤痛，却还故意戳你伤疤。虽说是万不得已，但也当真万分对不住。 聂明觉道，你该跪的不是我，是那些被你亲手所杀的修士。 温若寒性情残暴，平日稍有拂逆便状若疯狂，我即使要伪装成他亲信，旁人侮辱他，我岂能坐视不理？所以 很好，看来以往这些事你也没少做。 唉，身在岐山。 蓝曦臣手上不退，叹道，唉，明觉兄，他潜伏在岐山，有时做一些事在所难免，他做那些事时心中也是…… 魏无羡心中摇头，泽无君这个人还是太纯良了。 可再一想，他是因为已知金光瑶的种种嫌疑才能如此防备，可在蓝曦臣面前的孟瑶却是一个忍辱负重、身不由己、孤身犯险的卧底，二人视角不同，感受又如何能相提并论呢？半晌，聂明觉还是猛地扬起了刀。 蓝曦臣道，明觉兄。 孟瑶闭上了眼，蓝曦臣也握紧了朔月，得罪。话音未落，刀锋银光狠狠一滑而下，劈在一旁一块顽石之上。孟瑶被这金石裂响震得肩头微缩，侧手去看，那块巨石从上到下被劈为两半，这一刀终究是没办法砍下去。霸下回鞘，聂明觉头也不回地转身走了。至此，温若寒身死，岐山温氏虽有余党，却已不成气候，败势已定。而在不夜天城潜伏数年的死士孟瑶，一战成名。 魏无羡也曾奇怪过，自从孟瑶叛离清河聂氏后，聂明觉与他的关系便不比从前了，那后来又是为何要结拜？据他观察，想来除了蓝曦臣一直希望二人重修于好，主动提议外，最重要的大概还是念了这份救命之恩，成了这份传信之情。算起来， 过往聂明觉那些战役中，多少都借助了孟瑶通过蓝曦臣传递来的情报。他依然觉得金光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有心引他走回正途。而金光瑶已不是他的下属，结拜之后才有身份和立场督促他，就像督促管教他的弟弟聂怀桑。射日之争结束后，兰陵金氏开办了数天的花宴，邀无数修士和家族前往赴宴，普天同庆。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